们说爱上了我，他们说的太多，却没有说过什么配合。约会三次，你觉得太糟糕，泪睁开，睡意蔓延到我胃口不好，还是他们没有味道。我讨厌太随便，忍受不了把面包。 Thank you.

降到零下几度 C。We'll be right back.

伤心中的激动，让我知道想你的心有没有用。 牵着你的手心， 我的星星在那一个深深的夜里，让我猜测你的心思，你的心动，让我知道忧郁是否在你心中。 跟着你的呼吸， 我的思绪在那一个深深的夜里，猜不透在你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:00。

都要它真实而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这是种你为爱的心底搁浅，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放弃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是你有那么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。再见，再见不见，心碎了就等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。这是种你为爱的心底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其实你有那么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刀枪等你出现。再见，再见不见，心碎了就等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。一抬头就看见，哦耶，你一抬头就看见。 交汇那瞬间，多爱我一点，因为我有同样的感觉，同样的信念。我的天空一抬头就看得见，感动一点一点，充满心底花园。爱你的每一天，让我勇敢向前。感情没有条件，真心才能永远。爱你在每一天， 情才能永远。爱你在每一天，这句话永不变，感动着你心田。不管路途遥远，爱你在每一天，我真心 只要

求。 失去的我们